《聊斋志异》第五篇，这是 David Fan 为 Libri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五篇，崂山道士。亦有王生、杭妻、顾家子、少慕道闻崂山多仙人，复及网游，登一顶，有冠羽，甚优。一道士坐蒲团上，束发垂领，而神观爽迈，扣耳语语，理甚玄妙，请师之。道士曰：“恐骄惰不能作苦。”答言：“能之。”其门人甚众，薄暮必及。王拒与其手，遂留观中。凌晨，道士呼王去，授以斧。使随众采樵，王瑾受教，过月余，手足重茧，不堪其苦，因有归至。夜夕归，见二人与师共酌，日已暮，尚无灯烛。师乃剪指如镜，年毕间，何请月明辉视，光见毫芒。诸门人环听奔走，一刻曰。良宵胜乐，不可不同。乃与岸上取壶酒，分赖诸徒，且主尽醉。王自思：七八人，壶酒何能便给？遂各觅盎盂，敬饮先教，唯恐尊敬，而往复易助，竟不稍减，心齐之。俄一刻曰：蒙赐月明之照。乃尔既饮，何不呼嫦娥来？乃以箸掷月中，见一美人，自光中出，初不盈尺，掷地，遂与人等纤腰绣像，翩翩作霓裳舞，已而歌曰：“纤纤乎！而环乎！而忧我于广寒乎！”其声清越，冽如箫管。歌毕，盘旋而起。月登机上，惊故之间，以腹为柱。三人大笑。又一刻曰：“今宵醉乐，然不胜酒力矣。其见我于月宫可乎？”三人移席，渐入月中。众视三人坐月中饮，须眉毕现，如影之在镜中。疑时，月渐暗，门人燃烛来。则道士独坐而客摇矣，机上摇盒尚存，壁上月只圆如镜而已。道士问众：“饮足乎？”曰：“足矣。”足以早寝，勿乔苏。众诺而退。王窃心目，归念遂息。又一月，苦不可忍，而道士并不传授医术，心不能待。辞曰：“弟子数百里授业先师，纵不能得长生术，或小有传习，亦可谓求教之心。今月两三月，不过早乔而暮归。弟子在家未安此苦。”道士笑曰：“我故谓不能作苦，今果然。明早当前汝行。”王曰：弟子操作多日，师略授小计，此来为不复也。道士问：“何术之求？”王曰：“每见师行处，墙壁所不能隔，但得此法足矣。”道士笑而允之，乃复以诀，令自昼毕，呼曰：“入之。”王面墙不敢入，又曰：“是入之。”王果从容入，及墙而阻。道士曰：“俯首骤入，勿逡巡。”王果去墙数步，奔而入，及墙，虚若无物。回视，果在墙外矣。大喜，入谢。道士曰：“归宜劫持，否则不厌。”遂祝资府，遣之归。抵家。自许欲仙，坚壁所不能阻，妻不信。王笑其作为， 去墙数尺，奔而入，投处硬币，木然而薄，七浮视之，额上焚起，如聚卵焉，其噎于之，王惭愤，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。亦使是曰：闻此事，未有不大笑者，而不知视之为王生者，正负不少。今有仓赋，喜乘读而未要时，遂有士庸损智者，尽宣威成暴之术，以迎其止。疑之曰：执此术也已往，可以横行而无碍。出世未尝不小笑，遂谓之天下之大，举可以如是行矣。是不至触硬币而颠蹶不止也。崂山道士，完。Recorded by David Fan, 2009年5月。